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刚才我们的第一首歌跟你一起听到的是黄舒骏带来《马不停蹄的忧伤》。他在80年代进入到我们的视线当中，他的经典作品都出在最书生意气的那个年轻时代。这首歌就像诗一样优美，叫做《马不停蹄的忧伤》。接下来大牌主打歌，我们接下来跟你听到的这一位呢，是非常经典的，拥有着高亢的悲凉歌声的苏芮。 多么熟悉的声音，陪我多少年风和雨，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没有假如你不曾养育我，给我温暖的生活，假如你不曾保护我，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？是你抚养我长大，陪我说的一句话，是你给我一个家，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。虽然你不会开口说一句话，真假，虽然你不会表达你的真情，却付出了热忱的生命。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，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。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旁，让我再和你一起唱。 这首歌叫做《酒干倘卖无》，它的经典性是不言而喻的。应该说，它曾经辗转在很多人的口耳相传之间。这首歌也几乎是继罗大佑之后，再次影响到国语流行音乐的风貌，以及人们对流行音乐观感的一首歌。 而苏芮呢，也借着刚才这首歌的影响，树立起了自己非常鲜明的黑色歌手的形象。她突破了以往女歌手的轻柔唯美，或者是浅吟低唱，却可以用激动的情绪来表达出她内心深处的爆发力。所以这种震撼无疑是非常重要，也必须要被载入流行音乐文化史册的。接下来大牌主打歌，我们要跟你继续听到的这位呢，是内地的摇滚乐坛的开山鼻祖，他是崔健。 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我还要从白走到黑，我要人人都看到我，但不知道我是谁。假如你看我有点累，就请你给我倒碗水。假如你已经爱上 气质。 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，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 大牌朱大哥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带你听到1991年的林忆莲。那一年林忆莲推出了《野花》这张专辑，她以花的灵魂和怀旧为主题，最大程度地发挥出了林忆莲声音当中的魅力，也充分地展示了她温柔感性，对于当时来说还算是非主流的一面。不过这张专辑最为可惜的是，因为他悄悄地放弃了一些不乏商业气息的都市味道，所以林忆莲也为这张专辑付出了代价，就是销量的惨淡。所以这张专辑之后，林忆莲开始慢慢地向商业妥协，也开始更坚定地走向都市女性代言人。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这一位，他也是骨子里面有古典气质的歌手童安格。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童安格这首歌，离现在已经超过20年的时间，还仍然保持着非常沉着的质感。如果在当代也让你找到像童安格这样细腻与温厚的男人，似乎越来越难了吧。这首歌叫做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》。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，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。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？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，虽然不能爱你，却又不知该如何。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，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？ 去海。

曾经有一代人在他们的叛逆期爱上过齐秦，因为他们认为齐秦也跟他们一样拥有着叛逆和狂野，而且还在其中渗透着成长的孤独和流浪的荒凉。也许这是时代造就的歌手的气质，这些歌拥有现在的歌手所不能够到达的神秘和旷远，拥有深邃惆怅的内涵，每一首歌里都有不可复制的独特的魅力。而接下来我们就想跟你在大牌主打歌当中听到齐秦的姐姐齐豫《天籁的美声》，九月的高跟鞋。 脱下寂寞的高跟鞋，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，这里不是巴黎、东京或纽约，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、悄悄地午夜。脱下寂寞的高跟鞋，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，这里不是巴黎、东京或纽约，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、悄悄地午夜。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，好像看了一场一场的烟火表演，绚丽的时候便已走得遥远。脱下疲倦的高跟鞋，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，我的梦想不在巴黎、东京或纽约，我和我 齐豫的声音里面从来都是充满了人性的关怀，或者是属于女性的温暖。她的歌声里面几乎无可挑剔，而且她的声音到现在为止都名列发烧器材必备的 CD 目录当中，所以我们提到她的时候总忍不住堆上像天籁、仙音这样的形容词。刚刚这首歌叫做《九月的高跟鞋》，这么多年过去回头再听，仍然有一种天籁般的美感。而接下来我们就要跟你听到的这位潘越云，他的音色特质跟齐豫也有一丝相像。我们听潘越云比较新的作品《拍拍屁股去恋爱》。

我要的没说的 啊， 来个拍黄瓜，白菜炖豆腐，一个凉菜，一个热菜，够吃了。 哦，得嘞， 勤俭节约，够吃就好。 北京时间17:00。